音樂播客同大家見面，今天我哋好高興請阿 Patrick 啊，雷柏希上嚟同我哋即係講講音樂歷程嚇。 Thank you。 咁啊 ，Patrick， 你簡單介紹你自己係邊個先啦，好嘛？ 咁我係本地一個爵士同流行嘅音樂嘅樂手啦嚇。咁以前都學過古典嘅，係啦。咁拉尾就去咗美國讀 jazz 咁樣。咁而家就喺香港就涉獵幾樣嘢啦，即係 pop 又有，咁又做編曲監製或者做表演啦，係爵士就有做自己嘅 big band 啦，有做自己彈琴嘅表演啦，各樣嘢咁。咁係咯，電影配樂都有涉獵過咁樣嘅，係啦係啦。咁啊，同埋都有喺唔同嘅學校大學啊嗰度有教一啲彈琴或者係編曲嘅 course 咁樣。 啊 ，Patrick， 你講得唔謙虛啊，其實你做好多嘢喎，做過好多勁嘢喎， 對好多嘢都有。 咁因為咧 ，Big Band 咧係一個我相信香港嚟講一個比較稍微偏門少少嘅音樂類型嚟嘅。個原因係咩呢？就係因為個場地問題啦。頭先我哋都傾過啦。如果你喺藝術會做咁啊，可能即係嗰隊 band 已經填滿成間房啊，即係聽嗰啲都唔夠位。咁但係喺 New York 就會好咩啦？咁但係阿 Patrick 其實有幾樣嘢係即係我哋歷來訪問嘅嘉賓都冇呢個經驗。第一樣嘢就係你係真係走去 New York 錄音啦，日本人你都有錄音啦，呢個之其一啦，就係你都參與過好多嘅電影配樂噶。 電影配樂三套啦，參與過三套。 三套啦嚇，咁呢個係比較少嘅。咁但係第一樣嘢我係想講嘅，即係你音樂方面嘅修養咧，因為頭先我聽嗰樣嘢好奇怪，哦，原來真係走去讀 jazz 嘅 ，OK？ 咁咧，但係你由頭開始講，你點樣去即係進入呢行咧？ OK， 咁其實我最初我最初在浸大嗰度讀古典音樂先嘅，係啦。咁但係一路讀古典，其實我細個嘅時候，即係好香港所有小朋友都係啊，即係細細個六七歲開始學琴，咁我都唔例外。咁我就咁但係我彈到咁上下，一路考琴啊各樣嘢，咁我就諗，其實即係係咪一定要彈啲人哋寫咗落嚟嘅嘢咧？會唔會係自己即係又唔係作曲？咁我當時唔知道有即興呢樣嘢。咁但係就但係覺得會唔會可以係啲即時諗到啲嘢出嚟，即彈自己嘅嘢咁樣咧？咁呢個就即係算係第一步啦。咁我當時係有 jazz 呢樣嘢都唔知嘅，但係開始對即興有啲興趣咁，咁就開始學少少一啲叫做我哋睇 chord 彈琴，好似譬如啲教會司琴啊咁嗰啲，佢哋就係根據寫咗嘅一啲 chord 咁啊，自己 jam 一啲嘢出嚟咁樣。咁啊跟啲老師學下咧，其實即係學流行曲咁樣咯，流行曲嘅彈法咁樣。咁啊，拉尾就繼續學古典嘅。咁拉尾入咗大學就真係鑽研古典音樂咁樣咯。咁嗰陣時就開始接觸到，真係有jazz 呢樣嘢嗰種嘅即興咁樣。咁就發覺自己都係想做嗰樣嘢多啲。係啦，咁於是就拉尾去咗美國咯，係啊，去咗Berkeley。咁因為 係 Boston 嚟㗎， 係 Boston， 係啊，係啊。咁啊。當時嚟講，其實即到而家都係學 jazz， 好多人都會慕名去嗰間咁樣咯。咁我都好彩可以喺嗰度就讀 jazz， 咁之後就翻嚟香港。 聽講阿顧家輝喺嗰度讀㗎嘛？ 我係啊，佢應該全香港第一個歷來第一個去 Berkeley 嘅人咁樣咯。 我八十，我冇記咗八十年第一次。 唔係啊，再 好早噶啦，佢七十年代喺 TVB 噶嘛，應該之前 再之前嘅，應該六十年代。 我但係記得歷史裏邊咧，唔知道突然之間停咗 TVB 工作，話要再進修，我就記得有啲咁嘅印象。 佢應該係如果冇記錯，好似喺邵氏跟住做到係，然之後佢哋供佢去 Berkeley 讀咗一陣，咁再翻嚟香港再做。如果冇記錯， 係啊，咁嗰間學校應該仲有其他啲著名人物啦，喺香港你啲有啲，譬如話爵士樂手去啦。但我唔明白一樣，jazz 點解要讀嘅咧？ 其實 你咁樣問，good question 啊。 其實而家咩都有得讀噶，即係因為其實簡單啲嚟講，譬如你音樂，即係譬如好似古典音樂有得讀，咁 jazz 都有得讀一樣，就係佢經過好多年發展，就越嚟越博大精深咁樣，咁所以開始亦都多人想去做呢樣嘢嘅時候，自然然就會有呢啲學科出現咗。 喂，但係個問題就係對我嚟講，譬如話，如果譬如話對特別 jazz 咧，佢係一個即係工藝嚟噶嘛，即係你要做一個即係。但係如果你讀嘅話，係一個 research 嚟噶嘛，即係兩樣嘢之間有冇關係？因為我成日話一樣嘢就係讀完 jazz 出嚟，可能係讀一個博士學位，佢就跟住真係教。但係你唔係啊嘛，你讀完出嚟真係真係彈。 係，就好似你咁講，譬如你讀完出嚟彈，你就係讀嘅時候就係研究點樣去做你嘅即興啊、演奏啊，甚至作曲編曲咁樣。咁呢啲都唔一定係 research 嘅，即係當然有啦。即係你再讀上去，如果你比較中意做 research 或者去研發一啲理論嘅話，咁你係可以做 research 啊各樣嘢。咁但係我相信讀 jazz 大部分人即係想玩 jazz 就係想彈啫嘛，係嘛？想吹啊各樣嘢。咁所以就係啦，咁啊研究呢啲咯。 咁但係如果譬如話去讀一個咁嘅課程，佢入邊會教啲咩嘢？我成日關心人，佢會唔會再教你啲 technique 上面嘅嘢？ 會、 例如咧。 譬如其實好自由嘅，即係我諗好睇每一間學校會著重邊樣嘢啦。咁但係譬如你首先你可以揀我做演奏嘅，咁你可以學唔同嘅風格啦，即係譬如 jazz 有 swing 有巴西嘢，譬如bossa nova 啦、samba 啦，咁啊就有其他嘅拉丁 style 咧 ，Afro-Cuban 啦啊咁。各樣不同的 style 你都可以、去研究 去學，最後就即 但是 最根本就是那個你學識一些樂理去做你的 improvisation 啊，這些其實即要讀的有排讀的，或者 跟私人老師、啊、即譬如、你古典音樂都是一樣，譬如你鋼琴你都要跟一個、單對單 的老師這樣去上堂， jazz 都一樣的其實、 收尾你去做就投身這個 big band 啦，咁呢個過程係你喺讀書嗰陣已經係諗住，我要將來要玩 big band 定係還是你一讀到下我先覺得對呢樣有興趣？ 我又唔係話淨係投身 big band 呢樣，即係而家即係我越嚟越做得多就呢樣嘢係我其中一樣想做嘅嘢咯。係啊，我讀嘅時候冇諗住特登要發展喺香港或者要做一隊自己嘅 big band 出嚟嘅。 但你而家有咗啊嘛？ 係啊係啊。 OK， 咁嗱。你可唔可以喺度解釋下咩叫 Big Band？ Okay， Big Band 其實係源自美國20年代咁樣一個、以前係娛樂性質比較高嘅一種音樂嚟嘅，就係、是、譬如你聽到 swing 啊、搖擺啲人跳舞啊，咁 Big Band 基本上就係、是、就係、是、一路玩住俾你跳舞咁。 即係我假設就係譬如以前嘅美國夜總會。咁咧就佢唔可以咁單調，好似而家咁即係整隻 download YouTube 上嚟播噶嘛，或者以前即係打一碟噶嘛，佢成日一定個 live 噶嘛，咁嗰就叫 live band 啦。咁但係嗰個 live band 就好堂皇噶嘛，即係如果唔堂皇，啲黑社會投資去到唔過癮噶嘛，即係我哋睇以前 Chicago 嗰啲就咁樣噶嘛，跟住又跳舞啦。咁你跳舞就唔可以咁單調啫，一定係成個內近乎 orchestra 咁嘅。 係啦，其實所謂 big band 咧，即係好多人如果唔係玩jazz 或者不是聽開這件事，可能他們的理解就是Big Band， 總之很多人的就是Big Band、但不是的，其實如果你說 jazz 裡面的Big Band 是一個 很 specific 的編制的，就是、你基本上有一個我們叫 rhythm section， 就是琴鼓、bass、guitar 四樣東西做個底，跟住有四支 trumpet， 四支 trombone 即是長號、還有五支 saxophone 這樣的、這個就是最 standard 的一個編制，就為 jazz 的Big Band。 咁我想問，點解喺呢個 standard 裏面要去到咁 宏偉、咁宏偉 咁嘅組織去？係咪就係嗰個 online 就做到嗰一種氣勢、一種震個層次感出嚟，就為咗嗰佢？即係當其時嘅 big band 嘅設立咁嘅 session 咁樣去擺法，就係因為要夠立體吹出嚟嘅四支，可能吹啲嘢嗰四支嘢吹嘅係同一個調、同一個 melody， 係嗰某一部分，但係一支同四支嘅分別就係多咗四支咧就可以。增強了那個音樂感，係咪可唔可以咁樣講翻出嚟？ 某程度上啦，某程度上，即係你四支一定係大聲過一支咁樣先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個考慮、就是，就係譬如 j jazz 佢嘅 harmony 啦，和聲咧就比較複雜啲，就咁啊越嚟越多音咁樣。咁譬如你變咗一個 chord trumpet 咁一二三四，咁長號就係低佢一啲噶嘛，咁可以係一二三四，跟住喺所謂低八度又係一二三四嗰四粒音咁，咁咪厚咗咯。咁你個旋律可能就係所謂嘅上面第一粒音咁樣啦。咁你淨係一支 trumpet 吹一粒音係唔厚噶嘛，咁就變咗有二三四，咁去我哋叫 harmonize 佢啦，即係增強，即係加厚咗。你仍然聽到第一粒音係最出嘅。 咁即是話每一個 unit 佢大家都有啲默契喺度噶啦喎，可唔可以咁講？佢一吹嗰、那個有支一定係做主，跟住有啲和，即係跟住一陣一陣襯翻上去，佢又跟翻佢咁樣。 好多變化，唔一定永遠就係得一支係。 如果我呢個 concept 只不過係一個傳統 classic 咁嘅睇， 最初咯，可以啊，係啊，係啊，你即係音樂永遠都係嘅，即係你有一個規則或者有一個做法，冇幾耐就會有人打破佢嘅。咁所以係冇對與錯咯，或者 咁佢呢個 Big Bang 嘅前身係點演化出嚟？ 我估可以話是最傳統的迪士蘭咁樣啦，叫做喺 New Orleans 南部美國南部， 即係亦都係 Jazz 嗰個發源地，喺一路擴散出嚟。 係啦係啦，即係佢哋就係嗰陣時有trumpet 啊、trombone 啊、clarinet 啊咁樣，咁一路發展上去。咁你好似譬如頭先講話舞廳咁樣要跳舞，咁開始你要fill up 一個很大的 space 咁樣就揾啲強啲嘅樂器咁樣咯。 即係總之佢要搞到一隻就話，喂，成間房都係充滿音樂嘅，因為音樂感喺度嘅，好強嘅。咁但係 Big Band 係咪一定要夾舞咧？ 唔係啊，就係啦，佢嘅呢個係好問題嚟嘅。咁即係最初係個功用係咁，正如其實古典音樂以前都係跳舞嘅，即係以前都係會攞嚟喺宮廷裏面跳舞，或者係社交上面會跳舞。咁就慢慢演變成一個即係佢嘅藝術性越嚟越重啦。咁就變咗唔係一個 serve 第二樣嘢嘅一個音樂，就係佢自己已經是一種藝術。咁 Big Band 去到今時今日就即係又係變化好多端嘅一樣嘢咁樣咯。咁亦都係佢本身唔使 serve 人哋跳舞啦，系啦，咁就自己即系会系欣赏 Big Band 音乐咁样。 咁我因为我哋行外人啦，譬如话我听个譬如 Glenn Miller 嗰啲系咪再算系 Big Band？ 系 嘛，譬如呢、這个小夜曲啊嗰啲，嗰啲就系 我谂 In the Mood 啊嗰啲， 佢系整嗰类嘢嚟噶嘛。咁好啦，嗱你去到而家问题就系、是，譬如 Big Band 佢一个好年代，所谓 Period Music 嚟。你去到讀嗰陣時候，其实系咪已经有即系、就是、已经唔系讲紧一种流行啊，或者系咩？你去到嗰陣時候，即係嗰陣時喺美國仲有冇人大規模咁去玩啲 Big Band？ 有，當然有咯，因為其實佢佢攞嚟跳舞係以前嘅事啦。咁慢慢好似我頭先講，就係變成咗一啲佢可以一啲表達一啲 emotions 啊，即係表達嗰個 composer 嗰個 artist 嘅佢表達佢想表達嘅信息嘅一種音樂咁樣咯。咁所以個複雜性都越嚟越高咁樣，所以。所以即 Big Band 仍然是即 Jazz 裏面很重要的一種音樂 嚟。咁我哋如果譬如話啲觀眾佢唔係太熟嘅，譬如如我哋聽流行音樂，有冇啲人攞翻呢個 Big Band 嘅 concept 或者嗰種咁嘅感覺出翻條歌入邊？ 有嘅，但係少啦，係因為始終每個 genre 即每種風格裏面都有佢需要嘅嘢，即所以有時啲人都會將啲 Jazz 擺喺 Pop Music 裏面。咁Big Band 其實比較少，但係偶然都有嘅， 係嘛？嗱，我唔識啦，因為譬如簡單例啦，譬如我睇呢個有隊樂隊 Chicago 咁，或者呢個 Big Band Earthwind and Fire 咁，萬七人喺度啊嘛，咁係咪萬七人喺度就代表佢係 Big Band 咧？ 就係唔一定啦。我頭先講即係如果你用一個 Jazz 嘅角度去睇咧，Big Band 係有一個比較 specific 嘅一啲要求要，即係或者一啲配器要滿足嘅，係啊。咁就 Earth, Wind and Fire， 我知道佢哋即系 funk 啦、pop、R&B， 咁然後係好着重嗰啲吹管樂嘅，或者我哋即系 brass 啊、brass saxophone、woodwind 嗰樣嘢。咁但係佢哋嗰個編制啦，或者人數又未至於話真係好似有對 jazz 嘅 big band。 係佢又假住有陣時係，有陣時唔係咁樣啦。但係有陣時佢哋玩嗰啲就即係出翻少少，即係特登佢哋玩呢啲類型，即係證明佢哋自己個根啊。 嗯， 譬如我有時聽 Stevie Wonder， 佢有啲歌佢都係有翻個 Big Band 嗰個感覺。